同埋 Happy New Year 啊！新年快乐，新年进步啊！ 新年快乐。 哦、 啊，俾啲精神啦、啊、喂！ 啊，呢一集又唔知系几时嘅咧， 系啦、 啊， 又唔报时嘅。 不如我哋请阿刘伟恒先生报一报时先啦、 啊。今日啊，强敌当前啦，啊 ，click clack 啊，颁紧奖啊， 系。 咁啊，大家咧就梗系欢迎大家支持我哋今晚嘅沙流程啦。大家好啊，2025年第一次见面，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大家好，我是德国人啊， 系啦，究竟系咪2024年六嘅咧？ 哦，唔系啊，德国人报一报时啊， 系系报一报时，而家8:08啦，差唔多啦，应该 翻嚟啦吓。咁啊，一间咧先讲，我好眼瞓啊，因为咧我今朝咧就6:00咧先翻到香港啦，咁啊即系严重嘅时差，而家我人咧系喺一种嘅昏睡嘅状态当中啊，因为而家咧喺阿老可平时咧，我终于体会到啊嗰种惨况啊，就因为咧平时呢个时间就系凌晨4:00嚟嘅，理论上咧就而家喺嗰边咧就瞓到脚脚声啦吓，咁但系咧我而家个人咧就仲系喺一个即系叫做勉强撑住嘅状态，一阵间先讲啦，咁啊啱啱翻嚟啦。咁啊，有几件事咧可以讲下嘅。第一件事咧就真系好开心，见到何庆 系。 嗱，虽然咧，其实我哋逢星期一或者星期三啦，以前啦， 都会视像见一见， 都见一见嘅。嗱，虽然咧有一种咧，即系，其实又老老实实又唔系真系好耐冇见，因为啱啱先至视像完做完节目，但系咧嗰种见到个实体嘅感觉咧，好唔同。我系一见到个老何咧，就即刻有一个红抱啊！ 系， 即系嗰下，哇！即系兄弟久别重逢嗰一下咧，系有一种好实质嘅感觉喺度嘅。咁呢下呢第一件事咧， 我想知道你系第几日见啊老何嘅？ 哦，都过咗几日先见，唔因为要照顾下啲小朋友。 但系佢同你即系住嘅地方系近、 哦，其实系有一个钟头车嘅距离嘅。咁但系当然即系都算近啦，即系都叫系嗰堆嘢啦吓，即系叫喺湾区入边。咁佢啊喺我喺叫做西北边啦，湾区嘅佢喺南边啦。咁我哋仲约咗喺一个朋友屋企聚会嘅。所以如果大家上翻我哋嗰个 page 就见到有一集咧，就系我哋喺度炸橙汁嘅戏嘅。 哦，即系嗰唔系佢屋企嚟嘅。哦，即系你冇幸啊，见到佢闹事。 系啊，冇错，因为今次安排唔到，但我后来再同阿老可食咗餐饭嘅。咁其中有一件事要讲下嘅，咁话说咧，即系小弟啊，咁啊有幸咧就喺当地嘅一个教会嗰度就分享一啲事情啦，咁样样啦。咁当日咧，其实何亨咧就有去嘅，佢喺现场又听我讲嘢之余咧，咁另外就有一堆嘅，即系要多谢啊。原来三藩市咧，即系老可成日讲话有手粉啊。我都真係第一次呢就係喺三藩市撞到手粉，而佢哋即係譬如見到，因為我兩個女都喺度啦，佢哋見到饅頭爸爸好開心，因為喂真人嚟㗎。咁而後來呢，我最記得有一個聽眾呢，佢話我哋聽咗你好多年㗎，聽咗手下流程好多年㗎，佢話今日終於俾我證實到一件事啊，佢何亨係真人嚟㗎。因為呢佢真係見到何亨喺現場， 係係係。 咁因為我當時有介紹阿老何嘛，咁我話呢嗱嗰日即係當年同我出生入死嘅兄弟就坐咗喺嗰度，佢叫何亨啦。咁跟住呢位聽眾就話咧，佢一路都以為咧老何係虛擬人物嚟嘅。 哦，唔係何亨係，唔係真係有呢個人，冇呢個名啫。 冇錯啦，而有趣嘅地方啦，呢樣嘢，因為咧我冇機會再同阿老何做節目住啊。我想講咩咧？咁話說咧。当日咧，我哋就喺一班朋友屋企食饭啦，咁我哋就炸橙汁，咁有一班好好嘅朋友就喺度即系把酒谈欢，吹两句咁样样啦。咁期间咧，我哋就唔知道要攞啲乜嘢嘅。嗱，老可你听到应该记得好好笑，咁我哋就喂，不如叫阿太太攞啦，阿何太啊，咁何太咧即系应，跟住我突然间我收翻，咦？点解我哋叫何太你会识得认嘅咧？嗱，即系阿 Jeremy， 你知唔知何亨唔系姓何？ 系啊，我知道我知 道。其实咧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喺我嘅三藩市嘅朋友当中咧，其实全部人啦都以为何亨真系姓何 嘅， 所以当我讲话何太嘅时候，大家系好觉得好自然，系啊，我系何太，第啲嘢过嚟啊，咁样。 系。即系如果系早20年前咧，即系网络未咁发达嘅时候，大家以为啊德国人唔系亚洲人样嚟噶， 系啦。咁而最有趣嘅就系阿何太，即系阿老可嘅太太咧。当我哋叫佢何太嘅时候，佢又真系应， 系 因为其实咧得我一个人，或者应该如果阿一喺当时喺现场嘅、可能咧阿一都会叫何太嘅。咁、但系其实佢何亨唔系姓何噶嘛？咁即系话咧，其实地球上咧，除咗我哋几条友之外咧，系唔会有人叫做何太噶。但系佢即刻认到，仲攞啲碟过嚟俾我哋添。咁我觉得呢样嘢咧，阿何太好入戏啦，非常之系啦。咁啊，系啦。 我想知道大概同阿老何即系叫做 見面見咗幾耐？ 見咗三次嘅，其實有咁啊，有家庭朋友屋企聚會，即係把酒談歡啦。咁跟住佢又去咗我嘅教會度啦，然後我再同阿老可食咗餐飯，咁啊食咗餐越南嘢，好好食嘅。 最尾就係兩個人食飯， 都係一家嘅嚇。 走嘅時候有冇喊啊？ 哦，我有少少想喊㗎， 係， 因為咧，如果大家見到咧，我影咗張相咧，係阿老可揮住手嘅， 係， 即係我係擺咗上網，啊，冇擺上網，好似有㗎，我話何生咩瀟瀟灑灑嘅何生，其實當時咧，我有少少戚戚然嘅。因為咧，首先唔知道何生幾時會有機會翻香港啦，我亦都唔知幾時會再翻三藩市啦。咁當時咧，我有種啊，幾時再見到呢個兄弟？因為咧，其實我哋嘅話題真係講之不盡嘅，講下一啊，講下勤啊，講下德國人啊，呢啲啊已經有排講啦。咁同埋咧，大家有好多即係人生嘅改變啦。其實我見到何生而家咁樣嘅生活，即係我戥佢開心噶嘛。 係 咪？即係 開心， 何苦 又羨慕又開心。 同埋佢臨尾走嗰下，即係佢一。我个女咧，即系阿包包，佢讲翻说话，阿老汉应该唔知嘅。跟住咧，佢突然之间阿包包话咧， 佢个样仁慈咗 啊！系啊，其实我见到佢有啲惊啊。 哦， 佢话咧，阿何生，即系阿何亨个人个样咧，即系有啲杀气啊！即系佢唔系用杀气嘅，佢话佢好似一个坏人啊。系啊，咁啊，所以我话，唔系啊，其实咧，佢系一个好人嚟嘅，只不过佢身上面有啲公仔咁解嘅啫。有公仔嘅，并不一定系代表坏人。 系 咁样啦。 都系嘅，有啲朋友好耐冇见，即系例如可能有啲朋友移咗民之后，你翻嚟见得翻。走嘅时候又会有一种嘅伤感，即係究竟几时再返嚟啊，同埋有好多原因令到佢哋未必可以返到嚟。例如有个朋友去咗英国两年啦，本身諗住今年啊啱啱11月会返嚟嘅，但係就俾人炒咗。 哎呀， 所以冇钱再买机票翻嚟，系啦。咁 何生唔会有呢啲问题啊？ 绝对冇呢个问题啊！ 嗰啲叫咩四只字？乐不思蜀啊！ 好，今日新年嘅第一日啊！一如以往，我哋呢啲啦，真系想播 Last Christmas 咁滞噶啦。我见到阿勤有写呢首歌啊，咁咪播呢首啦。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 首播嘅歌啊，《欢乐年年》啊， 系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2025年啦、 啊。咁啊，大家嘅新年点样过咧？第一日 哦，寻晚就一如唔系一如以往，系呢两年嘅做法嚟嘅，就系十点钟已经收到一个夺命追魂歌。 哎呀， 放工啦嘛，系咪啊？放工，放工，放工。有冇通常我老婆会问一句噶、 啊， 有冇捞嚟捞卡？ 咩叫捞卡？ 流山车咯， 哦、未翻嚟啊 ！No 捞卡 today 啊！咁我就因为如果有 捞松嘅朋友 ，LAUCAR 嘅我 No 捞卡咁、啊，通常因为如果冇啊有啊队长车咧，就通常可能搭半程就已经翻到屋企楼下啦。 哇，咁夺命噶！ 系啦，咁如果冇嘅话咧，就我要自己慢慢行落九龙塘，再转地铁啊，剩咁样。咁、啊、所以寻日都差唔多十一点翻到去，咁啊十一点翻到去嗱声冲凉，我老婆就即系已经喺 message 上边话啦，唉，啱啱放工嘅时候见到街里外人一对对，我哋又冇得出去玩， 哎呀， 咁我话咁要凑小朋友嘛，佢话系啊，所以咧今年咧你今晚记得陪我睇烟花，咁佢好想睇烟花，因为咁啱屋企系望到即系个海少少海景咁样啦， 即系闪闪咯咁样样啦， 系啦，咁佢话哦咁你记得陪我睇啦，我话好好好，咁点知咧喺11:52左右咧，阿女系醒咗嘅。 系， 咁結果話、啊、你睇啦，我要入去氹下女分啦。好啦，咁啊氹咗一陣之後，發現冇咩可能喺十分鐘內氹得掂嘅時候咧，我就決定啊，喺倒數嘅時候咧，就抱埋阿女出去，然後就即一家三口啦，因為阿仔而家去爺爺嫲嫲嗰度瞓咁，就三個人一齊倒數，就過呢19876543210咁樣嘅。 佢、哦、知唔知發生咩事咧？ 佢唔知發生咩事，咁但係又開電視，因為我老婆發現原來我嘅海景係望唔到維港嗰邊，因為我係望東九龍嗰邊，係連少少嘅餘光都睇唔到嘅，咁所以最尾就開電視，咁係阿女第一次睇電視，係啦，咁就睇住、 啊，真係啊， 係啊，俾佢睇電視，睇最尾嗰一分鐘就係有啲人喺度放下煙花。啊、有啲倒数啊，咁样咯，咁佢睄一睄电视机，又望一望我哋，无啦啦喺度嗌啊 ，Happy New Year 啊，咁 冇吓亲咧？ 冇吓亲嘅，但系佢无啦啦，佢又 A 一声咁，然后就好啦好啦，睇咗十秒咗，好啦，即完咗之后，好啦，入翻去瞓啦，入翻去瞓，咁我就抱翻佢入去瞓咁样咯。咁啊，寻晚就用一个第一件事就系氹下女瞓，氹到两点咯，都系啦，即今年嘅第一样任务就系氹下女瞓，氹到两点咁啦。咁我估希望出年系呢个嘅情况可以转好嘅，系啦。 德国人咧吓， 德仔咧嗱，琴晚嘅手下留情咧就播出咗啊，最后一集嘅德仔有问题 系 啦，咁就讲述咧就系女朋友咧就觉得我唔有趣， 系 咁我就系痛定思痛啦，即刻谂下又做啲咩可以有趣啲，又可以同佢睇烟花。咁琴日咧，琴晚咧。我手下流程做完之后咧，就 call 佢啦，就话：，不如我哋出嚟行下啦，就千祈唔好去尖沙咀，因为嗰头已经人头涌涌嘅，应该赶唔切噶啦。咁我就相约咗去啊，去一个土瓜湾海滨，叫海心公园。 哦， 系啦，嗰度都望到海啊，应该可以即系叫做睇下烟花或者感受下个倒数气氛啦。系啦。咁咧，我当阵时咧就碌下啲社交媒体咧，当阵时就弹出咗一个教我咧听歌嘅方法。 系 吓，点样听歌嘅方法咧？佢就话喺临倒数之前唔知几多分钟，你听嗰首歌，校啱个秒数咧，去到即系倒数嗰一刻，你就会听到嗰句歌词，加埋嗰画面咧，你就非常震撼。 哇！ 咁啊，好开心嘅。 你明唔明啊？ 明 白，即系咧，例如我都有睇过类似嘅片嘅，即歌或者电影。咁例如可能你喺11:37:52 开 呢个系《华尔街狼人》， 系啦， 咁就会喺搭正00:00嘅时候咧，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就同你举杯庆祝啦。 系啦， 哦， 系 类似。今次就系听歌版，即系譬如张敬轩首《青春告别式》，你喺11:57听嘅时候咧，去到搭正咧，佢就会同你讲要在大潮汐中。跟你倒數，係、 哦、 啦，與你咩狠狠抱擁咁樣，係、 哦、 啦。咁當時咧，我就 好有儀式感喎呢單嘢。 係啦，咁當時咧，我就揀咗首因為琴日其實有少少想 播，分手總要在雨天啊， 咁又唔好，有少少想 播。草地旅行時咩講分手嗰啲， 或者係都唔好。 好心一早放開我， 亦都唔好做啲咁嘅嘢。 好狠心有壓地分手。 咁跟住咧，就因為琴晚其實有少少想播學友嘅首《一生一火花》嘅，咁、 哦、 我就校啱個秒數咧就。教到去唔知11:58咧，到时咧答正咧，佢就系一生一火花，擦亮这梦境，遇仗歌者 加上尿歌声咁。 但系以我认识德国人嘅性格，一定系出事嘅。 系啦，总之谂住系爆， 错歌， 谂住系爆烟花啦。唔系当阵时就系57分，就系帮佢戴上一个 headphone， 佢最中意嘅一个粉红色嘅 headphone 啦。我之前买俾佢嘅。咁跟住哇，好似仿佛好浪漫啦，就等嗰一刻爆烟花嗰刻啦。跟住原来我嗰边系睇唔到烟花。同埋一模一樣，因為我又係喺望住東邊。 你企咗咁耐都唔知啊？ 我唔知啊，我以為因為其實有少航拍機經過 嘅。嗱，但你去睇日落啊！原來呢個係東邊嚟嘅。 唔緊要，唔緊要，我老婆都犯咗一樣嘅錯嘅。佢本身要睇煙花啦，結果睇咗天壇大佛嘅航拍機。 係啊，一樣。咁啊諗住，唉，德仔冇問題啦。今次原來2025都係有問題啊！ 祝你好運啊，今年啊，係啊。咁啊，至於小弟咧，咁啊，人生咧第一次啊。就係咧喺飛機上面過新年 哦， 因為咧我冇試過咧就係、是、首先我極少呢廿幾年以嚟，其實我係冇乜試過聖誕節翻三藩市探親先啦，冇試過係呢個第一啦，係啊，咁第二咧就係咧亦都冇試過係真係喺個，因為一有時差嘅關係咧，所以咧基本上咧我係其實我係30號即係三藩市時間30號11點上機，咁我翻到嚟香港咧其實已經係1月1日嘅六。之後早6點，即係今朝6點㗎，因為有時差啦，咁所以就啵都冇咗31號㗎啦。好啦，咁啊當時咧我就係俾自己一啲神秘感，諗下啊究竟啊喺1月1日搭正0時0分嗰陣啊，飛機會有啲咩事發生咧？ 我哋真係係神秘 神秘啊！即係會唔會有啲？同埋咧，我又仲咧，咁我老婆就問咗我一個問題，佢話啊，究竟佢哋會跟邊個時區慶祝生日咧？究竟佢係跟美國嘅時區啊，定係香港嘅時區咧？ 係， 好啦，應該係跟美國時區啊。 咁結果咧，我哋就一路喺度，即係我就一路瞓下醒下咁樣喺度等待，啊、即係到我就一路睇住美國時區，啊唔係美國時區咧，其實係未到嘅。 嗯， 美國時區係我翻咗香港，我今日晏晝先到嘅、 哦， 因為而家先至凌晨4點啊嘛。 哦，係、哦。 三藩市咧，其實係啱啱講緊4個鐘頭之前先過年嘅。 係係係。 係啦，好啦，咁、哦、香港時區咧。就喺我飛機途中飛咗幾粒鐘咧，就過年嘅。咁啊，當時咧，而家你知咧，即係嗰啲飛機上面咧係有嗰啲電視台睇到，即係嗰啲 live 嘅新聞台、CAA 嗰啲咧，跟住就咁我一路睇到，哇！啱啱咧就唔知東京就已經過咗啦，咁啊下15分鐘後到香港，跟住咧無聲無息，冇 announcement。 但係嗰個我想知道，因為呢啲長途機咧，佢會分盡量分日夜俾你噶嘛。即係如果佢覺得係日頭嘅話，佢會開燈啦；覺得係夜晚瞓覺嘅時候會 冇錯啦， 係啦。咁係 持續地熄都得，因為所有人都瞓緊覺。咁我就竟然係人生第一次就喺飛機上面睇住啊！咁啱咧就嗰、那個即係新聞台咧，就攞咗香港旅發局嗰度嘅直播嗰條 feed 嘅直播，即係我淨係睇曬成個香港嘅維多利亞港嘅煙花直播。我喺个飞机、 哦，所以我哋三个人得你一个睇到 系啦。 我夹啱咗个台， 同埋佢同步嘅。我对住表，佢应该 delay 咗1-2秒到嘅啫。 系系， 咁、哦、我系睇晒成个直播，睇、哦、到佢直情系出埋话本节目已经播放完毕咁样嘅，即系咁样成。咁啊，都几神奇嘅一个经验嚟嘅。咁直至到真系我哋部飞机降落啊，翻翻去赤立角，阿机长先至话咧。Happy New Year！ 哦，呢、這個我都有經驗啊，呢、這個就係、是我喺地鐵入邊度過咗好多次呢個0時0分咯，係啊，因為要嗰陣時要就時間去行差啊嘛， 個人都冇人講，即係飛機上面咧、哦，即係過搭正嗰刻咧，其實一個都冇。 哦哦，即係呢個我估係都係一個有趣嘅經驗。我記得我就係試過行山嘅時候，好多時就係可能入緊東涌嘅嗰程佢叫咩東涌線， 東涌線、 啊、就係、是、0時0分咯。咁、啊、然後就即係車上面啲人都會耶 Happy New Year， 但你知即係大家如果喺嗰個時間會坐地鐵嘅時候，一係就啱啱放工，一係就冇諗過出去玩，咁所以其實大家個 Happy New Year 個氣氛都唔係咁濃厚啦。咁、 啊、 所以我諗3-4年前有一次咧，我就係、是。喂，唔得嗱，我應該係預咗要喺黃大喺樂富落車嘅，因為行獅子山。我話唔得，我唔可以坐喺地鐵倒數，咁我就特登同我啲 friend 咧就早一個站喺黃大仙倒數啦，特登落車，咁喺黃大仙出面就。19、80、50 ，Yeah Happy New Year！ 咁起碼黃大仙嗰度 都有啲人 即係上面都有啲居民一齊嗌下咁樣，有啲 feel 咁樣咯， 係、哦、 啊。 咁所以咧，我正及咗啊，喺飛機上面咧係冇 倒數嘅， 都係一 一个好特别嘅新年嚟嘅。 出年可以试多次嘅， 系咪有嚟啊？ 呢啲叫和珅做啦，唉。 No more champagne and the fireworks are through. Here we are, me and you, feeling lost and feeling blue. It's the end of the party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ay. So unlike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范晓萱加埋张浪嘅 Happy New Year， 今晚咧就继续啊，我有呢位嘅跨年嘅嘉宾就系、是、著名嘅编剧陈乔英前辈啊，今晚劲啊，今晚咧佢讲啊，究竟《上海滩》啊呢个咁经典嘅电视剧系点样写出嚟嘅咧？真系鼓励唔到啊！一阵间慢慢听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城市新奥尔良有汽车冲向人群，市紧急部门表示至少十个人死亡，三十人受伤。事发喺当地元旦日凌晨三点几，一架汽车高速驶向市内法国区波旁街庆祝新年嘅人群，多人受伤。有美国传媒引述目击者话。司机其后落车开枪同警员搏火，伤者被送到多间医院治理。当地警方话正处理事件，当局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地区。国家自主研制的客机 C919 来往香港同上海的定期航班首航。在本港有乘客话，中间座位设计得较为宽敞。有旅客表示是要支持国产客机，特登嚟乘坐。有人就话买飞嘅时候唔知道系香港往内地嘅首航，特意充足休息到机上体验。机长尚峰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香港机场啱啱启用三跑系统，运行非常平稳，机场容量同设施都非常先进，希望公众有更多机会体验优秀同先进嘅国产飞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香港能夠在飛機維修、人才培訓和飛機融資租賃等三方面助力國家在國際航空舞台發光發亮。海關偵破兩宗利用漁船走私私煙的案件，檢獲大約2500萬支私煙，市值大約1億1400萬，拘捕六個內地男船員。海關相信由於農曆新年將至，不法集團企圖囤積大量私煙而作供應本地市場之用。昨日凌晨，海關在本港西南海域進行反走私巡邏，期間留意到兩艘漁船進入本港水域。官員其後在數碼港和西環對開海面截查這兩艘漁船，當時船員表現非常慌張，引起官員的懷疑。 海关喺两艘船嘅甲板、船底、船舱等位置发现多个纸箱，搜查之后证实里面装有私烟，一共检获大约2500万支私烟。被捕嘅六个人由35到41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5一台继续陪住你。 大家好，我是旅游乐园的刘莲。回想在2024年我的旅游成绩表，最有挑战性、最难忘、最开心的莫过于跟家人一起去旅行啊。所以踏入25年，除了继续实现自己的旅游梦想之外，还用问的？当然要约埋家人一起再出发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新一年陪你跨步向前。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电台节目有好多种，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 Hamare RDHK CIBS program。 Namaskar。 不过由社区人士自家制作，就只有 CIBS 嘅电台节目。 都唔系话一申请就实有得俾你开咪做节目噶，要睇下嚟申请嘅节目构思有冇人上网俾 like 赞好先得噶。 果然一语中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进行网上公众投票，网址系 cibs.rthk.hk。睇啱想赞嘅电台节目。老教师俾个 like 佢，咁就有机会真系成为 CIBS 嘅节目喺大气电波播放。 喂，上网投票啊，你快啲得唔得嘅啫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马来西亚嘅整骨师变成香港歌手。 勇敢去爱你，不逃避，是我最成熟的决定。每一场大雨浇不熄炙热的。 原本在马来西亚做整骨师的 Vincent， 因为参加了香港的歌唱比赛之后，决定继续在香港发展音乐事业，推出他的第一首单曲，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抒情曲风。 坐在钟声不期而遇，转个念就遇过天气，反复练习深爱自己， 作曲填词监制张简君伟，编曲张简君伟、曾柏君，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 ，Vincent 陈黄星《最成熟的决定》。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佢系元老级嘅电视台编剧，写过好多脍炙人口嘅作品，包括《上海滩》《楚留香》《射雕英雄传》。佢笔下嘅人物包括有许文强、丁力、郭靖、黄蓉，仲有茂叔同埋顺嫂，一听就知道劲劲劲。手下留情跨年嘉宾，有请资深编剧陈乔英。 《楚留香》是不是你第一个剧啊？其实 不是。 第一个是什么？ 如果我做剧审的剧，第一个应该就是有个剧叫做阿欣妮唱主题曲《奋斗》。 奋斗， 奋斗， 系 奋斗啊！ 发哥嘅发哥， 我 第一部做劇審嘅戲咯，唔係編劇， 係劇審， 劇審戲。 係好啦，咁啊，奮鬥點樣發生咧？呢件事你講翻記唔記得點樣開始？成件事點樣嚟咯？而家拍個劇就叫奮鬥，咁 要揾一塊歌出嚟奮鬥嘅。 出個故仔先咯，出個 你點樣度啊？ 就總有個人會出咗個開頭嘅，又話啊，不如我哋寫一個講船王造船嘅故事咯。咁 哦， 好啊，咁啊有咩特點啊？咁啊。咁開始度起， 咁大家就埋嚟寫啦，開始。 係其實開始咧就係由奮鬥開始嘅、嗯，但我真正叫做建功立業咧，就係、是、憑一部叫《上海灘》啦。 哦， 即、就、係、 是、一定要講下啦， 就講呢部。 喂，講啊，喂，《上海灘》係啦，好啦，嗱，《上海灘》講而家仲講緊，係咪啊？梁麗芹頭先仲唱緊《浪奔浪流》。 係啊係啊，你未嚟之前，我不停喺度浪唱緊《浪奔浪流》。 唔多。 嗰陣咧，《上海灘》我記得嗰個年代，本來 TVB 咧就啲劇好長嘅，跟住突然之間咧就出咗一樣嘢叫中篇劇。然后咧就好似一次过咧就掟咗四部出嚟，做宣传咁样啦。上海滩系其中一部，我记得系相对地比较短少少，冇以前嗰啲一百几十集咁样。 二十集 系啦系啦，二十集嗰啲叫中篇剧。 呢、这个就系刘天赐重返 TVB 哦。 之后佢就话：，哎，不如我哋以后唔好拍长篇剧啦，我哋拍中篇剧。 因为系阿次官决定。 系啊，因为个社会节奏咧已经变咗啦，咁按到个理论啊嘛，就揾咗四个创作人员，一人一部。 哦，唔怪之得我有印象系四部啦。 啊，边个一部啊？边个一部？你哋四个搞四部啦。 系 呢、這个故仔咧喺我个脑里边好耐噶啦。 哦， 即系侯世强同埋程程。 系啊，咁、呢个其实嚟自一部法国片嘅。 哦， 嗰部法国片咧就叫阿龙迪龙做嘅。 系 嗰啲咁嘅帮会片嚟嘅。 系 叫波西林奴。波西林奴意思咧就系一只帽啊，个牌子叫波西林奴咁样。即係意大利帽咁啦，咁上下嘅嘢嚟嘅，就兩講兩兄弟喺呢個黑社會裏面打滾嘅故仔咁。 係， 咁我用呢個故仔就再結合咧一本我讀書時代已經睇嘅中國五四時代嘅小説，就叫做印替啊，印度嘅印埃利吉帝嘅帝啊， 即 系草花豆做个皇帝， 皇帝 系印替 咁样咯。 讲咩噶印替系？ 印替唔系讲一个人叫印替咯。 咁跟住咧，佢入边 咁佢系一个参加社会运动嘅学生 啊， 即系当时中国好多学生运动噶嘛， 哦 啊咩五四啊咁样好多 啊， 参加完之后咧，佢就即系有个道德真空期，就。向下沉沦堕落咁上下嘅故仔啊，咁佢攞咗呢个故仔咧就 上海滩有呢啲情节嘅咩？ 好有个男主角就系因为学生运动失败之后， 就去咗做黑社会啊嘛。 坐完监之后，佢就去咗上海咧，又话不如我而家改咗人生观啦，就系搵钱。 哦， 去上海搵钱，但系佢又搵咗钱啦，但系到最后咧就系佢过唔到自己嘅关啦，因为嗰样嘢系出卖民族嘅。屠杀自己中国人嘅，我呢一关过唔到，因为过唔到咧，就结果咧就俾个黑社会追杀。咁佢嘅兄弟咧就话有乜办法？你系做错咗啊嘛，咁你留只手指俾我，件事就算数啦。咁样古仔嚟嘅， 哦， 就系咁啊，即系阿吕良伟饰演嗰个 丁力吓， 丁力系阿张云发带佢出身 嘅， 系， 因为佢未读过书，咩品味啊，乜嘢嘢都唔识嘅。但系因为张云发过唔到呢一关啊嘛，人哋俾埋个女你啊，你娶咗佢，眯埋眼，咁你咪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啦。咁但系我就写一样嘢，就系佢仲有一样嘢，一个良知喺度啊嘛。嗰样嘢佢过唔到关，过唔到关咪变咗犯咗禁咯。犯咗禁咧就我就因为睇好多日本片啊，日本片 啊，哦，系， 嗰啲高仓健嘅都犀利。咁啊，吕良伟就同张云发讲：，咁你留低个手指俾我。 系 咁，切咗俾佢。 哦， 咁佢咪交代咗用黑社会方法，我冇背叛你啊。 嗯， 咁你点解唔杀咗佢啊？我就系俾咗手指你，你要要唔要就要埋我条命啦。即系例如系咁啊。咁即系喺兄弟情同埋个道义里边咧，佢攞到个平衡咯。咁照计呢个古仔应该完噶啦。呢个张云发以后逃咗去香港，咁件事完啦。但系佢继续追杀佢。 嗯， 张云发去到之后就识咗个邻家小女孩啊，咁谂住都几幸福啊，做咗份编辑嘅工作，咁我过埋后半生啊。点知嗰个追杀令去到香港，一家杀晒佢。咁咧呢啲咧其实都系好行嘅。 喂，唔係嗰陣時睇唔行嘅， 係好緊張㗎。 點解佢行嘅原因呢？因為有共鳴啊嘛，大家係。呢啲咁嘅復仇三十六條橋裏面我都用咗好多噶啦。喂，點解我哋覺得好睇？復仇係永遠好睇噶嘛？ 係 冇有咩好咯？個話復仇，每個人其實都想報仇嘅，每個人都想嘅，不過係報唔到嘅啫，咁解嘅啫嘛。 哦， 成個故事係講佢翻嚟復仇咯，最後就係淪亡咯，即係最後佢係被槍殺， 亂槍掃射， 係 咪即係一個悲劇嘅結局咯？一個英雄啊，喺上海嘅結局咁。 羅漢賓，羅漢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盡了世間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恨你，问君知否？此大江一发不收，转千弯，转千滩，亦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笑悲忧，仍愿分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心中起伏够。 咁我当时咧，因为个故仔咧系我自己有啲父子自导咁啊，以为写嚟自己过瘾下，点知你发现唔对路啊？点解唔对路啊？因为有一日我翻去公司，公司拎咗成沓信俾我，写用我个名嘅， 系 奇怪啊！你喺香港做编剧，点可能会收到？ fans 信 ，fans 信啦， 应系咪俾发哥噶咁嘅咧？ 都唔识你啦，真系我个名啊嘛！一睇原来喺大陆红咗，因为佢啲片卖咗去大陆啊嘛。 系系， 大陆啲人写信俾我， 就话呢个古仔好睇。 佢哋代入啊，佢哋代入系啊，特别有一个戏 ending 嘅时候，张云发中咗枪啊嘛，咁吕荣伟过嚟问佢，佢净系讲一句嘢啫，因为我哋写安排个女主角去咗法国读书啊嘛， 即系阿赵雅芝， 系咁，然后阿吕荣伟问佢，佢净系讲一句说话啫，我想去法国，即系佢意思系咩咧？就系我想去 搵翻阿晴晴， 搵翻阿晴晴啫，但系啲大陆人唔系咁解读啊嘛，大陆人就我想去法国嘅意思，我想离开 哦 世界，我想去一个。 更自由、更廣闊嘅地方，即係佢哋嘅心聲啊！你明唔明啊？ 哦，但係你寫就冇呢個意思嘅， 冇咩意思。純粹你喺我嘅意思就係勤講嗰個啫。 係啊，去追情情啊！ 你話你喺法國留學咁啊，寫法國啦， 係咯， 係咯。 但佢哋嘅理解唔係啊嘛。 哦， 更開闊嘅天空啊嘛。 係， 佢哋想去一個咁嘅地方。 哦， 係。喂，我想問一下嗱，你寫嗰陣咧，知唔知係阿發哥啊、阿雷哥做嘅？ 因為劇本未完就已經拍噶啦嘛。所以咧就知噶啦， 啊知嘅，即系写紧嗰阵已经知噶啦， 知噶啦， 吓， 因为未完成噶嘛，一路写一路拍， 我一路写一路拍嘅，咁、好啦，你写嘅许文强又好啦，或者丁力又好啦，到你喺电视见到，你觉得相差远唔远噶？即系同你嘅构思，佢哋演出嚟， 我觉得好过我构思咯， 哦、 因为周润发嗰种造型咧，你系谂唔到佢会整啲白围巾噶，剧本冇写白 围巾， 系咁咧，系啊，咁但系又俾人诟病、哦，白围巾你做黑社会戴白围巾用咩俾人勒死啊？ 哦、 你明唔明啊？边有黑社会咁蠢噶？ 哦，系， 你唔好理。我呢啲黑社會咧就係、 是、行刑格嘅， 行刑格 係 即係咁咯，唔係實戰黑社會嚟嘅、 哦。 我係時裝界多於黑社會界。咁咧呢個其實上海灘好睇嘅原因，其實佢黑社會係個背景嚟嘅啫嘛。佢時裝界多過黑社會界，嗰、啲人都好善良噶嚇，即係咁樣咯。 咁啊，丁力之雪茄咧，劇本有冇噶？ 冇噶， 都冇噶。 即係咪丁力咧？即係阿呂良偉咧，係入刑入格咯。咁、呢個又係選得好啊。 係係， 就係咁。 系 哦， 呢个真系有啲嘢，好似冥冥中系仲有一个更大嘅主宰咧，去将你呢班人集埋一齐。因为你写嘅时候点谂都系叶丽仪唱主题曲。 哦，你都唔知噶嘛，系啊？ 点知 阿詹叔都未填系嘛？ 咪咯，我觉得系，总之有只无形嘅手咧，就将你呢一班人拨埋一齐。 系、 喺当时最好最好嘅人就俾你用到咯。 系、啊，冯程程又靓、啊，跟住观众缘又、又劲、啊， 无法解释嘅，真系有无形之手。所以我相信呢个世界咧系有无形之手，多过系你嘅计算嚟嘅。 系系，计算可能未必出到咁样。 因为咧，我写呢个剧嘅时候，我冇谂过咁劲啊，我自己个人啫嘛。 吓、 吓，因为呢个古仔。在我的心埋藏了咁多年啦，我就中編劇派俾我做，咁我梗係做自己嘅故仔啦。你諗唔到係，即係我又唔敢咁自大啊，但係我都覺得係俾我唔打唔撞做，因為佢講緊13亿人睇噶嘛，呢個係無人式咁啊，三代人。 其实到而家你去上海咧，都仲系继续系播紧上海滩啊嗰啲嘅，即系 应该呢一代冇咁犀利啊，应该50代、60代、70代、80代、90代都即系五代人，90后都识噶，即系我有啲好多学生都识，我谂00后应该就唔得啦。就會應該 未必咯，因為咧，即係譬如你翻上海咧，去到嗰啲遊客區咧，佢係不停 keep 住 loop 上海灘，不停喺度播，即係會有多少嘅認識咯。 咁呢個咧，因為如果佢冇中國大陸呢個成功咧，又唔算話一個好犀利嘅劇集啊。因為有咗中國大陸呢個成功咧，就的確係即係喺華人電視界嘅其中一個 經典， 係佢好多漏洞，呢個劇本有好多漏洞。製作的漏洞仲大， 即係例如咧， 你邊拍到上海咧？全部喺西環高街拍曬嘅啫嘛， 係 係係喎，呢個都要講完啦， 呃邊個啊？你邊度上海啊？但係佢就係時代嘅氛圍，令佢嗰件事成功嘅，同埋係遠啱中國大陸開放，呢個都好重要。如果中國大陸死都唔肯開放嘅話咧？这个剧点上大陆啫？ 哦，个影响力就唔会咁大啦。 万般情，万般恨，像那春江河，波澜隐隐，心。什么份？ 途永远冲不去。 角色 哦，即系演春天又有啲咩回忆呢？ 春天嗰阵时候其实好紧张噶，因为嗰阵时阿赌 Sir 交低咗个剧本之后，佢就去咗美国度考察嘅，好似唔知成半年定一年先。 哇，考察考一年啊！ 因为嗰阵时候有个分离。 问多几个好琐碎嘅问题先。第一就系咧，嗰啲许文强同埋丁力嗰啲名咧，你点样作出嚟噶？ 我哋有一个同事专负责谂名嘅， 系 佢谂得几好。 专系负责谂名嘅同事， 即系你讲咗佢个性格，佢就俾个名你啦。AI 嚟嘅佢系啊，即系唔系你谂嘅，丁力啊。许文强 佢谂嘅， 哦佢谂好啦。 我唔记得咧，许文强呢个名咧，后嚟即系因为真系好 hit 啊嘛，上海滩咁，然之后咧 ，EYT 间中都会攞翻呢啲咁 hit 嘅嘢摆喺自己度整呢一啲趣剧咧，佢用咗许文强呢个名噶。嗰、那个咧就系、是、呢、这个人咧，佢叫钟文强，但系佢英文好差嘅，所以叫 英文就好弱嘅， 好好笑，好正。 咁上海滩呢三个字又系咪你嘅咧？ 系啊， 吓点解系上海滩咧？ 佢上海滩嘅戏名。公司問我開個戲咩咧？我話 working title 叫上海灘啦，即係叫一個關於上海灘嘅故事。結果咧，最後去到要出街都諗唔到新嘅名、 哦。因為咧，我記得阿詹叔咧喺訪問當中講過嘛，上海其實冇海灘噶嘛。 唔係黃埔江、啊、一般都叫係叫灘嘅。 哦，即係黃埔灘。 係、 哦、 啊。 就所以你就用咗呢個灘咧，就擺咗去上海灘嗰度。哦，哇！但呢个名字真系劲啊，连嗰啲时装店都后尾都上海厅啊，系咪？ 咁叫嘅，唔系我撞出嚟嘅，都系上海滩系当年当时、 哦、都系咁叫嘅， 都系咁叫。 哦， 我记得嗰阵咧，阿萧亮哥咧，佢系有啲即系嗰啲叫咩啊？好似宣传啊咁样嗰啲宣传片咧，佢有一句 slogan 噶，叫上海滩头多乐韵啊！你记唔记得？ 好似听过， 系啊！我记得嗰阵唔知点解咧，因为成日都 loop 住播咧，所以我好有印象。但其实我唔知佢讲乜嘅。 咁好啦，第二个问题啦，就系、是、咧上海滩其实唔系净系得上海滩噶嘛，仲有上海滩逐特同埋上海滩龙虎斗噶嘛。 嗰啲唔关我事啊！ 我唔关你事噶啦。 我上咗神台啊！ 系、哦、咩？哦，上海滩 即系你掂都唔使掂噶咯。 咁、嗯、即系，但系因为佢都叫做系逐集嚟噶嘛，你唔理噶啦，已经。哦，唔关你事噶。 佢因为个剧完咗之后，我又升咗一级啦。啊升咗一級咧，就開始吃喝玩樂啊！我好多個人愛好噶嘛，例如賽馬啊、 哦、 足球啊咁、 哦、 樣啦、啊，咁咪同埋踢足球啊咁樣。咁咪冇時間搞呢啲。 嗰陣嘅 title 係乜嘢啊？升咗一級之後， 都係創作主任。 點解創作主任係可以去踢波同埋賭馬咧？ 係啊， 係啊。 但係嗰啲完全 但我即係只可以咁講啦。我累遇對我好嘅上司咯，即係佢冚唪唥都包容我呢啲缺點嘅。即係例如星期三 唔使翻工， 唔使三工，開會開到咁上下話，咁散會啦。 阿卷都要跑马咁 咁 打工打到咁都仲想点啊？副科 咁。唔系咁，但系你真系帮公司赚咗好多钱噶嘛？ 我唔敢讲啦，边有人可以讲呢句说话啊？冇人可以讲。 但系你可以有呢种特权，系有一种反应啦，系咪先？ 系。 我觉得最主要就系我嘅人比较系。老实咯，我或者系嘴唇厚嘅人都系老实咯，即系我唔会得一就望二嘅，我得一就算噶啦。点解得到二咧？就你俾我嘅啫嘛， 命运嘅安排啦。 你俾我嘅啫，你俾我，我冇理由唔要啊。但我唔会谂办法去攞佢。 哦，系。 咁我啲上司通常都对我信任嘅，因为佢有安全感啊嘛。 系。 或者我做得好啊，或者我包装得好啊。 浪涛。出心里无尽爱恨，龙虎争斗，成败也不去问。湖海漂泊，几多恩怨值得记挂。我愿我心。 先你咪话咧，要有啲仪式感咧，下次带你朋友去上海，然后咧就上上海滩啊，咁佢咪有 feel 咯。不过你记住唔好去咗第二个地方喎，我喺北京喎。好啦，转头翻嚟咧，阿乔英啊，会讲另一套神剧《八三射雕》啊。 好，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ir Ken. 蕭叔叔咧成日同大家講英文發音嘅學習啦，點樣去讀好某個音啦，點樣可以好精準地讀某個音咁樣。今日同大家講一講發音學習呢樣嘢。好多人學英文咧，而家呢一個世代咧，尤其是一個所謂政治正確嘅年代咧，好多人咧都覺得，尤其是新一代嘅英文老師都覺得啊，發音學習唔係太緊要嘅，你係有自己嘅口音啦。發音唔係 100% 美式或者英式或者 Australian 咁，都係冇乜所謂嘅。其實某程度上都啱嘅，我覺得只要對方聽得明你講完之後，人哋知道你講乜，咁其實 technically yes。咁但係我覺得咧，學外語啦，始終你都係學緊一個屬於人哋嘅一個語言。咁無論你揀嗰個種類係美式好、英式好，都係一個出面嘅人嘅一個語言嚟嘅。而蕭叔叔揀咗嘅咧，就是一個英式英文嘅一個 variety。咁當然英式英文都有好多 varieties 啦，你可以有蘇格蘭英文或者英格蘭北部嘅英文或者倫敦嘅 local 口音，我哋所謂 Cockney 咁都可以嘅。但如果你揀咗你想學嘅某個 variety， 好似蕭叔叔成日揀咗嘅一個所謂嘅 BBC English 啦，或者有啲人叫做 Received Pronunciation。你就盡量嘗試去學呢一個學到最好，學到最似，我覺得係對一個外語嘅一個尊重嚟嘅。咁我都知呢一個睇法咧，就喺而家呢個世代啦， 可能覺得不合時宜或者是不政治正確，因為現在很多時候會講每個人都有自己口音冇所謂啦之類。咁蕭叔亦都認同嘅，但係如果你好似蕭叔咁揀定咗你想學呢一種嘅英式英文口音咧，你就要花啲時間落去努力練習啦。至於點樣練呢？如果你已經係過咗某個年紀，本身你嘅 first language 已經完全 develop 啦，可能已經超過16、17歲，咁你就可能真係要好似蕭叔咁樣咧，慢慢從發音開始學習，學習每一個音係點樣發出嚟啦，同我哋本身嘅 first language 即係廣東話有咩分別啦？而練習嘅方式咧，學咗個音點樣發之後咧，就不停要好慢地練咗，譬如個 I 音啦，我哋 ray 咁啦，我要話 ray 一個廣東話冇嘅音，我練咗我嗰個音咧係脷尖卷咗上去少少。跟住你发翻下一个响音嘅时候咧，你就会卷翻 uncurl 翻，卷翻落嚟。咁呢个过程咧，你可能系一开始学习嘅时候咧，系要 consciously 做嘅。当你练惯咗啦，你就再快多少少，再快多少少，再快多少少，直至到咧你可以好快、好自然、好流畅地喺读一个字、读一个句子、读一段文字或者自己讲嘢嘅时候咧，都可以讲得出嚟。而呢个过程咧，系通常都几花时间嘅，系要有翻咁上下毅力咧，先至可以做到嘅。萧叔叔希望新嘅一年咧，大家可以同萧叔一样努力。如果你学紧一个外语嘅话咧，尽量学到嗰个外语好似 native 咁样。呢个系我觉得学一个外语嘅一个终极嘅目标。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资深编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乔英。 咁即系话上海滩成一名之后咧，你就升咗职啦。咁你就唔好搞嗰啲续集啊，龙虎斗啊。好啦，咁跟住下一个到到你真系揸 fit 嘅，其实系咪过客啊，定系咩？ 咁就离开 TVB 噶啦。 哦，离开啊，咁咪讲埋射雕先啦。 我觉得射雕咧，啲最重要真系讲射雕英雄传 啊。 我点样俾阿金庸投诉嘅？ 投诉你啲咩咧？ 咪改到佢面目全非咯。 哦，系。 咁当然啦，金庸系个大师嚟嘅，我不过系一个小小嘅剧审啫。 嗯。 啊，金庸名作家嚟噶嘛，但系肯定佢老人家睇射雕嘅时候就好唔满意，因为点解咧？由头改到佢落尾啊，头十集，咁咧佢就同我应该就系因为阿金庸先生都唔喺度啦，咁我大胆啲讲都唔怕。佢應該係同我上司嘅上司投訴咗嘅，即係總經理啊，佢嗰啲級數去到總經理，咁總經理咧就又講翻俾我上司聽，結論咧將我調嚟呢個《射雕英雄傳》劇組咯。 你啊？ 是啊， 哦，係咩？ 即係我上司對我好就調嚟我，應該我估啊，我估啊， 你應該落鑊嘅。哎呀， 應該係將呢個炒過去咁樣。 我唔嚴重咩先嗱？佢應該係睇咗電視先知改， 出咗街噶咯喎，已經。 啊，佢唔係睇咗劇本噶，佢係睇咗電視先。 哦，咁但係你已經都拍咗咯， 係咯，冇得救噶咯喎。 三集分三部分噶嘛。 哦， 我係天丹心， 天丹心嚇， 天丹心， 東邪西毒， 東邪西毒， 華山 論劍， 係係 未拍完，我係淨做咗頭二十啫嘛。 哦， 即係你淨係天丹心。 咁我點解會改得咁犀利咧？趁呢個機會可以講下。 哎，好啊，好啊！ 我當時咧，第一就後生啦，後生就乜都夠膽死啦。第二咧，我覺得金庸係好睇啊，但係咧，佢係好受舞台劇影響。 嗯， 即係換句説話講咧，電視媒體咧同呢個小説媒體咧係有分別嘅。 嗯， 電視係要靠情節、人物去打開佢噶嘛。你金庸好多寫法，譬如話，我舉例啊，呢個有一場戲講啊，黃蓉同啊郭靖喺密室裏面療傷， 嗯， 佢哋透過一個小孔咧，可以寫一個章節嘅，喺個窿嗰度，你咪睇到好多，即係啲反派啊， 嗱 去咁樣嘅，咁咪寫一個章節嘅咯，咁我點拍一集啊？ 哦， 咁我就點咧？我一定要 黄蓉要出去买餸噶嘛，喺买餸嗰时候有人嚟要集啲嘅国情，咁咪点咧？你明唔明啊？黄蓉双翻嚟救佢，又遇到一个意外，倒写咗罗蟹，咁佢又点？造成一个紧张噶嘛？咁呢个金庸冇写噶嘛？ 哦， 你必须要，你明唔明啊？咁你要度落去噶嘛？ 即系你换句话讲咧，你觉得喺个窿度睇外面嘅世界就拍唔到啦？ 唔系可以拍到。就 但兩個 拍一場戲咯， 一場啊！ 但係你要打散佢，將嗰所有嘅人物咧喺出邊發生， 嗯， 而家互相造成一個危，都係要佢一個危機嘅啫嘛。 係 係，個危機要在於黃蓉喺出邊，郭靖咧佢傷咧好得七成嘅啫，佢個功力都未恢復，於是咧嚟到咧就俾人恰啦。 啊！ 點知喺最困難嘅時候，黃蓉最困難嘅時候。哎，佢啱好翻，哇！ 就降龙十八掌啦， 就降龙十八掌，系咪咁啊？戏剧系应该咁啊，咁咁咪即系过晒咯， 系 即系将佢变成三集就咁，即系我举个例咁。咁譬如话前边咧有好多戏咧，就讲咗呢个江南七怪咧，就互换学生噶嘛， 系 即系我就揸住郭靖，你另外一个诶全真 阿杨康 吓，就揸住杨康 啊， 然后。N 年后咧，我哋互相比武。咁我编剧问我，佢话郭靖点解咁听话嘅？我话系啊，人哋叫佢学嘢的，人有比武，佢就去比武啊。我话系啊，以阿郭靖嘅性格，佢咁牛脾气嘅人，佢可以唔学噶嘛？我点解要学啫？咁好啊，我向呢度发展咯。我个编剧咪发展呢样嘢咯。郭靖唔学，拒绝唔学，咁佢哋七公就逼佢学咯。佢夜晚又偷走，结果佢哋又捉翻佢翻嚟要佢学。最后咧，佢先明白，咦，原来武功系咁有趣嘅。我于是就学啦。咁有个过程啊嘛。 嗯、 但系金庸先生嘅写法咧，一个 dissolve 就练成咗武功噶咯。 哦。 咁我个点啊？我两个熔镜咁就 就已经廿年后啦，咁样。 而且廿年后啦，我又话喺度练紧功。 嗯。 唔得噶嘛。咁、哦、我见得就掰咗个意见。已经好似你哋个同事阿冯子 峰， 系啊系啊， 小郭靖啊嘛，系啊， 咁我加咗好多戏俾佢咯，即系由佢做，咁系好睇啊，咁佢郭靖嘅人系有牛皮噶嘛，反叛嘛，点解你哋话要练武就练武啊？点解话要廿年后同人比武啊？我唔比武得唔得啊？咁我觉得咁先系更似郭靖啊嘛。 哦，难怪阿金庸先生一睇就发现有啲唔系好对路啦。 站喺电视台嘅立场咧，金庸系大师，我哋俾钱买佢嘅书，哇，仲要自己作过晒系啱嘅，佢哋系完全正确嘅，犯不着啦，做咩要咁嘅事啫？啊，唔通你好得过金庸？咁确实你好唔过金庸啊？金庸万千读者， 嗯， 但问题我觉得系媒介唔同啊嘛，即净系媒介唔同。表现的方法不同嘛，你电视剧的表现和小说的表现是两回事，绝对是两回事。咁阿勤又未做过导演啦，你做过导演啦，你应该明，更加明白我讲乜。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蓝四海， 沙漠苍茫，那女雪上扑面，这雕人方才外奔驰，小步此生无见面，应知爱意似雪。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似似流水，斩不断。 经波折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身经波折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不过我就觉得劲嘅就系、是。你哋咁改咯，嗱，即系你俾我咧，如果譬如我揸本金融小说喺手，我真系未必敢发展你头先嗰啲， 唔系不知天高地厚，呢个同我出身都有关 系 嘅。 啊，你就系国政嚟噶嘛，系咪？就系点解我要跟？ 系都系带少少反叛性嘅，由我早年参加啲学生运动啊，都系带啲反叛性嘅性格有关 系 嘅。系、哦，因为你如果明哲保身，你做咩要？要改一个大师的作品嘅，即系我无意，我觉得金庸嘅地位就毋庸置疑噶啦，吓，但系佢系呢个系小说，唔系电视剧。 系， 但我觉得有啲改动咧，就后人比我仲劲啊。 嗯， 后边有一个编剧拉尾台湾版啊，小龙女嗰段咧，小龙女白衫变咗黑衫。 系。 咁仲犀利？ 你嘅咁样写法咧，你又令我对于即系江南七怪同阿冯啊，对唔住啊，我想讲同阿郭靖嗰个细个嗰个关系咧，我好深刻噶。即系嗱，你知佢七个又七位好嘅演员啦，即系由阿江毅叔带住嗰班好睇嘅演员，同阿冯志峰嗰个细个啊，再加埋佢间唔中又跑翻去揾阿船姐投诉啊，嗰啲戏其实好深刻噶。 但系嗰啲戏系金庸冇噶嘛？ 系咁，丘处机同阿杨康喺嗰个全真派嗰度。又是练到一镬熟嗰啲即系嗰啲麻麻烦烦啦，嗰啲有冇有冇噶本身？ 有啲有啲， 因为杨康都系烦。 同埋有一个改动好大就系、是、黄蓉嘅性格又改变好大。 哦， 因为黄蓉嘅性格喺我哋笔下咧就改到佢咧系有啲系坏嘅， 系 有啲坏心肠嘅，即系咁样。 古惑咯，或者叫做系啦系啦。 哦，佢即系本来都冇咁咩嘅。 佢系俏黄蓉啊嘛，因为佢系娇俏。多噶嘛，咁但系即系翁美玲姐姐咧， 大体多啲嘅， 系啦，系翁美玲姐姐嗰个系古惑啲嘅，真系 就系其实坏女孩嘅，黑心肠。 哇，呢个都几大改动喎，如果咁嘅话。 但我觉得咁嘅黄蓉先好睇噶嘛。 我觉得会比较上， 因为佢系邪派，佢系邪派， 系咁佢阿爸都系， 都系邪派人 嚟噶嘛， 咁佢冇理由。咁傳統噶嘛，佢係應該壞啲嘅，壞女，而且壞女孩遇上昂直， 係啦， 昂直嘅呢個化學組合先至好睇噶嘛， 嗯、 即係野蠻女友啫嘛，野蠻女友，當年都未有野蠻， 係 係、 哦，因為咧我一路聽咧，我一路冇乜講嘢啦，就係、是、我同一時間地，我諗起咧有一啲譬如內地版拍嘅射雕咧，佢拍到好足嘅喎。即其实佢直情系跟到咧，譬如可能嗰、那个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描写紧喺一条江上面咧，就有一个人咧，就唔知点样咧撑住只船，又唔知乜乜，连呢啲咁细节嘅都拍埋，但系我冇心机睇啊！即嗱，我唔知点解嘅，我解释唔到嘅，即系咪啲演员因为我唔熟悉，所以我会觉得冇兴趣、冇耐性继续睇咧？ 个原因就在于电视剧嗰个窍门咧，系在于。你要打開嘅人物， 係啦，即可能 你唔打開嘅人物咧，你唔好睇啊。金庸有人物嘅，但你要打開嘅先得嘅。一打開咧，你就係要透過好多細節情節。 所以咧，我覺得觀眾本身自己咧，即其實講得嗱，我即係好似阿前輩話齋，喂，我睇小説，我真係睇得津津有味，我飯都唔食就廢寝忘餐咁攞住本金庸。但係咧，我睇電視嘅時候咧，我就唔係用一個睇小説嘅毛嚟睇電視， 因為 係啊， 小説個嗰個。就是憑個文字做媒體啊嘛， 係係 傳播， 跟住自己會 create 咗一啲畫面喺自己個腦裡面啊。 電視咧靠影像， 嗯、 但係影像都冇用噶。影像最緊要就係個人物，係 啊係啊， 有立體啊嘛。 所以我解得通咗點解我以前睇即係內地版嘅射雕，我覺得我冇心機追咯。 金庸係最滿意啊嘛。 啊係冇錯冇錯， 簽之前 係啊，佢講過， 佢話明噶啦， 佢講過 最乖係你哋啊。 係啊，佢講過係最似拍到最足咯。 其他咧啲香港人啊、台灣人都系令佢好烦恼， 咁啊真系 第一个系嘛？ 真系难为正邪定分界啊！系 咁唔系啊？咁我都觉而家你射雕英雄传三段啦，最成功嗰段都系我呢段啦，就系、是。 你確立咗一個基礎喺度。 係，你第一場已經好睇啦，牛家村嗰場 又係金。 係啊， 我真係冇計，原來即係阿包昔若就俾阿袁蘭紅列你。 唔係有嘅，但係 冇咁勁嘅係嘛？ 就唔係呢一隻咯， 即係養兔仔啊嗰啲冇㗎。我唔記得咗，因為個文字版下， 但好睇嘅，佢第一集咧，佢好睇咧，佢好睇個劇本就係因為拍到，嗰、那個叫杜琪峰啊，杜琪峰拍，哇，好精彩！我嗰陣時佢哋俾翻我睇片咧，我寫噶嘛第一集，哇，我話好好睇嘅戲，但我一啲都唔覺得個劇本係好睇，而係因為真係拍到好。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过。 我看到你們唱到頭頭是道， 有是啊， 當年啊，小弟啊， 是 就是背了這首歌， 是 所以才懂得背滿江紅 啊，是吧，當年我老豆啊都話他就是聽了這首歌，所以啊先搞到個成績表啊滿江紅啊。 过咗一年就有进步。喂，我想讲咧，即系其实多谢阿，因为咧我同阿勤咧都系呢、這个即系八三四呢个铁粉嚟嘅。咁我记得当时咧，我啊讲埋先啊，听下个礼拜今日星期三啊， 星期三 系下个礼拜咧，中咁样讲系真出嚟。下个礼拜咧，阿乔英继续会仲有少少八三四雕嘅嘢讲嘅，亦都会讲下轮流转噶，即系当年呢套剧啊，腰斩剧啊嘅。就有關佢事嘅，咁我想講翻咧就係咧，即係當年咧我係八三四雕嘅鐵粉嚟嘅，咁但係咧嗱，其實你問我咧，即係嗰個睇法咧同阿勤係好相似，就係、是、其實係好好睇嘅，但係咧側邊咧就總會有啲人話，都唔係跟小説嘅，即係譬如我阿爸或者有一啲睇咗小説嘅人就會講，都唔係咁講嘅，我記得佢其實有好多情節都係加落去，譬如頭先阿喬英都講咗一堆，就算我睇《神雕俠侶》咧，其中有一場戲咧，有一堆戲咧係有啊本台啊。台柱兼资深节目主持人欧瑞强做 嘅，哎呀好紧要啊！ 好似咧，我记得小说系冇嘅，佢唔知系同啊，佢同边一个咧，佢唔知叫咩狼咁样样嘅， 系系 秦狼定系点样样咧？咁总之神雕侠侣冇呢， 有冇拎吉他先？ 吓，冇吉他，神雕侠侣点攞吉他咯？ 可能有二胡咧咁。 总之就有一堆咁嘅劇情，好似同关谷英嘅， 系 类似系咁样样啦。总之就有一对即系亡命鸳鸯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就系睇咗《神雕侠侣》，即系当时懒醒啦，睇咗先至，即系睇咗个小说咧先至睇。啊，冇呢堆戏嘅，但系佢又你即系大个咗做编剧，即系开始写剧本之后就明啊系，原来有啲情节咧，即系小说好好睇，但系咧其实拍唔到嘅。 嗯， 咁又或者调翻转就系、是。小说嗰个写法咧， 是不能够用即系电视剧嗰个玩法写，即系去创作出嚟嘅。如果唔系咧，就好似阿头先阿乔英所讲，个人物又唔够立体啦，又或者咧，即系唔个做错套路唔同咯，系啊。 你自己会唔会？因为应该点讲咧？你自己会唔会因为睇完嗰套嘅电视剧而揾翻本书嚟睇咧？ 我会噶， 系啊，因为小弟其中一个最中意嘅作品咧，就系四大名著嘅《西游记》， 系 系啦。咁当然系睇完阿张卫健先生啦， 周星驰版本 都有睇，唔系即系等于周星驰嗰、那个佢 嗰个完全颠覆晒啦。 咁但系我系即系最早系睇呢个嘅张卫健先生嘅《西游记》啦。咁后尾又揾翻八三零八四 龙珠添， 八三八四央视嘅《西游记》版本啦。咁去到咁，我真系睇完两个《西游记》，然后发现自己对于呢套作品越嚟越有兴趣。就中学嘅时候咧，就拎咗开始拎啲书嚟睇啦。咁本身咧都系睇一啲白话文啊，或者一啲儿童精读版本啦。咁越睇咧越上瘾。我去到中六、中七咧。就攞咗嗰本文言品版本嘅《西游记》嚟睇，你问我系咪好困难咧？其实唔系好困难，因为咧始终咧佢都一个好多人话其实佢嗰阵时本身本书都系啲说书人嘅。嘅口述嘅故事嚟噶， 即係《三國演義》一樣啦，即係阿羅貫中個版本，其實咧佢都唔係好文言文噶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得明入邊，其實佢有少少口語嘅古文咁樣嘅，咁所以相對地易理解。咁亦都係因為睇完嗰個文言文版本嘅《西游记》嘅時候咧，我嘅中文啊，即刻拎 A 啊，嗰年係啊，啲文言文嘅啲閱讀理解拎到啦。咁但係你題外話，但係我話咧，其實如果你去深究《西游记》個版本咧，同我哋過往睇開嘅《西游记》。嘅角色係其實完全唔同嘅，即係例如孫悟空個形象設計，大家睇就係一 古古畫畫， 古古畫畫，唔係古古畫畫都係嘅，但可能個樣即係例如原來佢哋話計翻唔知嗰陣時個高度一丈幾多尺，咁其實可能孫悟空個高度咧。可能得米一米二左右嘅啫，而猪八戒咧，可能系其实应该唔系好似我哋睇电视剧咁系家猪嚟噶，可能系啲野猪样，即系有鳞啊，有性啊。而阿沙僧咧，可能亦都唔系咁岸直，个样应该系凶神恶煞啊，红头发三米几高咁样。咁当然，如果拍出嚟喺一个合家欢嘅电视剧入边播出嚟，咁梗系唔得啦。咁所以真系会有修改嘅。我觉得系用两个唔同心态去睇即系作品同埋书同埋电视剧咁样咯。 啊，即系编剧啫。编剧真系编剧， 琴日已经讲， 我成日都话要读多啲书噶， 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自主研制嘅客机 C919。来往香港和上海的定期航班首航，在本港有乘客说中间座位设计得较为宽敞，有旅客说是要支持国产客机特登来乘坐，有人就说买飞的时候不知道是香港往内地的首航，特意充足休息到机上体验。机长尚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香港机场刚刚启用三跑系统，运行非常平稳，机场容量和设施都非常先进，希望公众有更多机会体验优秀和先进的国产飞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香港能够在飞机维修、人才培训和飞机融资租赁等三方面助力国家在国际航空舞台发光发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基于地缘政治，本港制度优势易受攻击，香港要巩固实力，讲好真实的香港好故事。林定国说， CEPA 早前就港资港法有所放宽，试点数目预计将有所增加，将会对本港业界带来机遇。各地都有活动庆祝踏入2025年。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批民众冒雨观看传统水晶球倒数。南美洲的巴西民众在里约热内卢著名沙滩欣赏大型烟花汇演，迎接新一年。英国伦敦大笨钟在搭正12点响钟，泰晤士河上绽放12000枚烟花。在法国，几千人聚集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海船们由灯光投影表演。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市内地标天空塔上空有传统烟火表演。澳洲悉尼海港大桥亦都举行传统烟火表演。 在敘利亞變天之後首個除夕，民眾在首都大馬士革集會，在強勁音樂之下迎接新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5一台继续陪住你。 我是 Vincent 梁学熙，新一年我希望 WhatsApp Bro 同仁同所有听众人人身体健康。 我是彪爷，希望新一年各位男士的头发可以好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我自己的发线都可以拨回前少少那么多的。 我是肥弟，新一年大家的荷包都可以肥过肥弟。 香港电台第一台，新一年陪你跨步向前。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在运动场上发光发亮的残疾运动员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 黄超雄带你认识他们在运动场外的故事。 今集嘉宾有轮椅篮球运动员余俊贤。 运动啊，甚至可能 freelance 都占用了差不多八至九成的时间。但是这个年代都讲 slash 啦，而且我 slash 得来都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人生，我的生活。 星期六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的平衡路。 好啦，元旦日嘅晚上啦，咁啊，今晚咧就好多事发生紧啦，我哋都亦都有啊德国人咧就同阿斯博士咧有啲啊有问题噶吓， 冇错。 今日关于咩嘅咧？ 今日正正系今日元旦日啦，所以咧琴日又系除夕啦。 咁啊，讲盂兰节啦， 咁啊会讲少少关于香港倒数嘅历史啦，同埋一啲除夕嘅历史啦，再加一啲啊，因为讲开除夕咧，就要讲香港其实有两个除夕嘅，即系一个系新年嘅除夕啦，一个系旧历嘅除夕啦， 年三十晚 系啦，就系一啲历法嘅问题，咁啊又会探讨一下， 即系除夕。对不住，倒数向错方向嗰啲嘢啊！ 冇，我啫呢个， 好，我听咗先啦。 喺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唔同嘅历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走下流程，同大家一齐寻找香港的故事。 新一年，天博士啊，新年快乐啊！ 好，新年快乐，新年进步。 琴日有冇倒数呢？ 其实呢，以前嚟讲拍拖嘅时候就梗係会除夕跨年倒数啦。但係太太呢，佢本身就住尖沙咀嘅。 哇，係。 佢本身就觉得呢单嘢呢就非常之揾自己份。系啦，因为对佢嚟讲系冇分别噶嘛，佢 系即系坐喺屋企又系啊，落街仲要同人逼添， 系啊。咁但系去到你话啊，即系成家立室啊咁样，你话跨年倒数咧咁样，其实有冇咧咁都有嘅咁样。 但系出去多啊，定系 都系屋企开心下嘅啫，系啦。因为依家家住都系喺上环嗰边啊，所以其实都。 个气氛都唔错嘅，都系唔会同人逼噶啦。 咁讲到呢个除夕啦，除夕倒数啦，即系上年嘅12月31日就跨到今年2025年嘅1月1日。咁其实除夕，我哋中国人亦都有除夕，西方人亦都有除夕。 首先大家要识得分一样嘢，叫做农历有个除夕。 是咯， 咁我哋首先要讲下个结构先。 系啦， 呢个历法结构，个历法结构系一个叫做太阳历，即系我哋今日1月1日嘛，呢个叫太阳历。 系啦，阳历 即系以太阳嗰个运行嘅问题，我哋咪跟住个太阳转嘅。 系 嗰个太阳历。OK， 呢个一种。咁另一种计算方法就系叫做用月亮历，即系个月亮围住嗰个地球咁转咧，你会唔会见到有时圆月，有时缺月，即系初一十五啦，我哋食九月份，咁你大概嗰个就系啲30日为一个周期噶嘛，就咁样嘅结构嚟嘅。咁其实用太阳历又好，或者用呢个月亮历、阴历啦，我哋叫 系， 即系农历其实系阳历、阴历互用嘅。咁我哋农历系采取咗用嗰个阴历做计算。但系佢系咩情况下用阳历呢？你计嗰啲24节气咧就用阳历嘅。 哇，系咁复杂噶？ 吓，唔复杂， 唔复杂 又唔复杂，嗰个咪跟太阳历咯。嗰、 哦 那个即系，但系我哋平时我哋咩农历新年啊咁样嗰个 咩年初一啊， 系啦，即系咁样，系咁样去计算嘅。所以其实你会见到点解我哋会食到两个除夕就系咁解啦。 哦，咁其实算唔算？香港是就是因为有殖民地的历史才会有阳历和阴历共冶一炉呢？ 应该这么讲，即英国人来的时候我们未转用太阳历啦，是不是？但是你时代进步我们都用太阳历， 这 个也是那个跟世界接轨来讲的话，你一定是用太阳历。那我们现在就25年咯，我们不会等到农历新年那个过 去 我们才什么，是不是？这个第一个概念啦。那好了，第二件事就是我哋另外有嗰個用陰曆去計算嘅嗰個除夕啦，都會有呢、這個就係變咗我哋華人用嘅嗰個概念。 即如果我哋拉翻到好厚啦，跟住月以前計嘅話，我哋就唔會有慶祝1月1日噶啦，可唔可以咁講？ 我哋會用翻陰曆咯，即農曆咯。農曆個農係指農民曆啊嘛，農民曆個意思就係話佢係需要用陰曆計算嗰個30日為一個月嘅概念，跟住佢亦都需要用嗰個太陽曆做計算。點解要用太陽曆呢？因為太阳历本身它会很明确分到四季，所以24节气就要咁样嚟。即系例如话我去，我大概我3月4、3月5嗰啲日子，我就经济要做乜嘢啊？打小人啊嘛， 系 啊，嗰啲啊，好固定嘅。例如话冬至几时啊？通常21、22度咁样，都系啲时间，唔会点样变嘅。霜降几时啊？霜降通常10月22到23。好固定噶呢啲，系啦， 就要睇陽曆啦。呢啲就 咁就完全係太陽曆嚟嘅，冇一點變過嘅，系啦。但係你如果係陰曆，因為你點計你30日，你一年12個月都係360日，咁突咗5日，即係仲有5日出嚟要計嘅。咁我點算咧？我要補啦，就係要補翻日子先至補到一個完整嘅所謂嘅年啦。所以要可能有時需要。有嗰啲咩闰月啊咁样啦，古代嘅时候里面，无论东西方嚟讲嘅话，都尝试计算紧点样为之一个年。有啲人就系用太阳做啊，定还是系用月亮做咧？月亮做其实你计翻都差唔多360，就算你太阳历嘅话，都可能365，但系佢都要有多有少。其实佢最早期西方佢都系用30日噶。因为佢要补日子咧，咁样去褪落去，所以有啲日子系多一日，有啲日子系少一日咁样啫嘛。佢咁样去计会准确啲。第二样嘢，点解以前嚟讲需要计算咁准确嘅历法呢？因为当你历法唔准嘅时候，特别喺农业社会，你个政权上面咧，你计个历法唔准咧， 系 啲百姓会觉得你唔掂嘅。 哦，哇，系， 即系你君权神授噶嘛， 系， 即系又或者系你中西方社会嚟讲嘅话，帝王同个天或者系之类系有结合噶嘛，你呢啲搞唔掂，咁你真系你有问题啦， 咁就民怨啦， 系啦，咁就会民怨，或者系一计错嗰个农业嘅时间咧，就失收啊嘛啲嘢。系啊，你唔好喺度话，喂，农民嚟嘅，你自己搞掂佢，唔好玩呢个嘢。农民本身佢唔系知识分子，佢要睇你。那個曆法準不準，曆法準即是這個政權點 係力法唔准政權唔掂，所以呢樣嘢幾得意嘅。你睇翻古代社會嗰個力法對於嗰個民間社會嘅影響，同時之間亦都。點解有時天災人禍嘅時候，個朝廷要話自己唔掂？係、哦、啊。 咁我想知道以前除夕有咩搞嘅，即係做啲咩㗎？ 其實有啲類似我哋今日嗰啲嘅，係啊，除夕晚咁樣，跟住就迎春啊嘛，迎新嘅一年啊嘛，都有嘅，即係有啲似西方。 咁、哦、香港幾時？即係有呢啲叫做除夕晚會啊嗰啲㗎，定係其實嗰陣以前都係洋人先有除夕晚會搞，華人就可能自己圍內搞就算咁樣 㗎。其實除夕晚會應該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時間裏面咧，佢哋會喺自己嘅一啲會所， 哦係， 即係又或者酒店啊咁樣嗰度去做嘅，即係咁做倒數咯。 哦， 係啊，咁其實當時主要都係啲上流社會人士咧聚合起嚟，跟住就慶祝新一年。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喺以前睇嗰啲報紙咧，你會見到有嗰啲咩除夕倒數啊，嗰啲咩晚會啊，嗰啲廣告嘅，即係例如啲酒店發出嚟嘅咁樣。咁然後啦，去到我哋真係華人經濟能力好嘅時候咧，就基本上要特別係戰後。會開始多咗，我哋華人都參與多少少依類型嘅活動，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呢個係同嗰個社會經濟條件有關，咩工廠妹萬歲啊，打後數落去嗰啲年代咧就越嚟越多嚟噶，華人社會嘅成熟去參與或者模仿上流社會活動，慶祝活動其實係。社會富裕嘅一個特徵嚟。總之其實過咗一個年關嘅時候，其實大家都覺得值得慶賀嘅。或者東西方嚟講嘅話，其實都係咁樣。咁我哋跨新嘅一年嘅時候，代表住咩嘢？ 新希望啦， 新希望啊嘛，系咪先？哇，又有三百六十几日用啦， 新一年新目标， 好嘢！ 我今年一定要做到啲乜乜乜。 系啊，跟住之后就开始倒数啦，跟住就发觉 都冇做到嘅，点解又新一年啦？ 又新一年啦，咁样。但系其实每新一年系代表住新嘅愿望或者一个周期噶嘛。 嗯， 系咪先？呢、這个周期本身点解大家觉得系开心嘅？系因为成个环境上面，你觉得都系向紧好嘅。例如话个日照时间更加会拉长啦， 系 跟住然之后你会见到嗰、那个我哋季节性个问题，你冬天我哋秋冬嘅时间里面，你树叶枯黄，跟住去到依家开始回春啦，我哋叫做。咁其實呢啲都係向好啊嘛，欣欣向榮嘅感覺嚟嘅。就算我哋去翻農曆，即係我哋華人社會嗰度，都係一樣。其實我哋都係覺得重新有個開始，而呢個開始本身，我哋梗係祈求有呢啲願望。我哋有呢個願望，其實係咪應該自己都要執行咧？咁樣，即係例如話，我求神，我要求學業進步，或者我祈求嗰個生意興隆。其實我唔會求完就算噶嘛， 係 應該我都要做啲嘢嘅。 即係你自己都要落力噶嘛， 係啦。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嘅，就係求神，即係求己，咁你先至能夠有所作為啊嘛。如果唔係，就冇意思嘅。 頭先講到我哋新曆就有除夕，舊曆又有除夕啦。而家就想問下大家啦，除夕呢兩個字嘅由來啊，有三個選擇俾大家嘅。A 以前咧，每逢到大年初一嘅前一晚，都會有啲猿猴啊、馬騮啊嚟搞搞陣嘅，甚至整傷曬啲民眾。以前啲人咧唔知道佢哋係馬騮，所以就稱佢哋為直獸。一位年青人咧就成功敲锣打鼓咁嚇走曬啲馬騮啊，亦即係佢哋稱之為嘅直獸，咁就成功除害。自此呢一日咧，我哋就叫做除夕啦。B 除夕之所以叫除夕咧？就是好简单嘅啫，就係拆字嚟睇，直呢即係夜晚嘅意思，而除呢係因为佢起源喺古时一个驱邪驱疫嘅习俗，就叫做逐除呀，就真係驱逐个逐，除害个除，专系喺呢农历新年前一晚做嘅，所以呢就叫做除直啦。而 C, 其实呢除直係嚟自古代寺庙用语嚟嘅，就叫做除直呀，直正个直。古时咧，每日半夜子时都会敲钟一次嘅，而每到新一年嘅前一晚咧嘅子时，更会敲钟三次添，提醒大家新年嚟啦，有除去寂静，同时除去夜幕，迎接新一天嘅意思。所以当时呢两个寂字咧，即系寂静嘅寂，又或者系代表晚上嗰个寂，夕阳嘅寂咧，就混为一谈啦。边个系真嘅呢？ 哇！ 啊， 好心啊，静晒大家， 直静啊，真系。 重复一次，简单啲讲，三个答案系咩咧？ 好， 一个就系嘅马骝， 系啦，一个咧就系有马骝啊，咁视之为直兽啦，咁所以咧嗰时就有个年青人咧驱走咗嗰只马骝， 所以就取直啦。 系啦， 呢个机会好大啊，吓， 我觉得呢个机会好细，好明显啊，系抄年兽。 嗱，第二个劲啊！第二个嗰个咧就系、是、有一个以前啊，相传有个叫做驱逐嘅一个祭祀咁嘅嘢啦，咁咧佢就名为除夕啊，咁啊，所以咧，所以 我专登叫佢讲多 次，名为除夕。咁所以咧，嗰、那个习俗咧就叫做逐除啊，有个除字嘅意思。咁咁啱咧就喺新年前嗰一晚做嘅。咁啊，嗰时嘅夜晚咧都叫夕啊嘛。 好嘢。 咁啊，除夕就叫系啦，除夕啦。 阿德仔有啲 jack 叻咁样，我一样啊。系第三啊， 第三个咧就系因为古时啊，嗰啲寺庙喺每一夜嘅夜晚咧都会敲钟一次，代表诶、哎、过一日啦。咁样到新年前嗰一晚咧就敲钟三次。咁啊，除夕咧就系除去寂静，同埋除去夜幕嗰个寂寞嗰个幕啊。 嗱， 那個、夜寂啊， 司徒师傅就拣 C 嘅， 系、啦， 我就第一个 foul A 嘅， 系。 我本身谂住拣 B 嘅 ，B 但系 B 啱啱讲唔翻， 唔系因为哎呀要睇翻啊， 窒计 好难噶嗰、那个。 阿队长你拣先啦， 我觉得 B 啊，即系嗰啲深嘅典故咧。佢作都作唔到啊！ 系啊，所以咪窒计。 你咧？ 我拣 C， 我同你对赌。 我都系 B 嘅。一首歌嘅时间啊，大家估下，唔好上去上网查啦，上网查冇意思啦，系咪？究竟啊，系 B 定系 C 咧？我哋唔睇 A 嘅。 寒穿黑夜，城里漫步，离困独伴觅我路。原来浪漫被夸张。孤单也过得好，但命运来到绝路，顽皮地又待我好，突然幸福，悲观的我不知所措。谁若要与我牵手偕老，害怕得转身我走逃，唯独碰见你伤口得到填补。时候也刚刚好，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晓。愿我的沧桑能够酿造，尽任养独自醉倒，大寒在即。竟等到你深深一抱，前夜已决志孤身逐路，旧界始终锁进地牢，又幸你带我走出封闭城堡，沿路有分已错，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如我的心焦，难得你说我最重要，眉头被解放了，神经多紧张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 上帝之手多巧妙，如今竟找到对象撒娇，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定点先笑，原本这都市搭调暗黑，原来你作破天晓。 林峰的我又恋爱了啊，有人答中先得仔， 有人 都话耶你假噶啦。好啦，我哋听个答案先 啦。大家其实听 A 嘅时候咧，那个答案咧系咪有似曾相识嘅感觉咧？嗱，相传咧有种怪兽啊，就叫年啊，佢系非常凶猛嘅，经常喺除夕夜嘅晚上咧就入村啊害人，直至到有一次咧，各家各户咧贴满晒红纸。而且咧，点着晒啲蜡烛啊，灯火通明，加上噼里啪啦嗰啲爆竹声同敲锣鼓声咧，就成功吓退咗年兽啊！所以咧，呢个系过年嘅故事。至于直兽咧，其实咧都有类似咁样传过嘅，但系就冇实质记载过。而所以除夕点解叫除夕咧，就有一个咧系有文献记载嘅实例嘅。喺先秦时期，有一个叫做族除嘅习俗。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咧，呢、这个族除嘅习俗咧，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罗嘅，就系会喺咧农历新年前嘅一晚，系做一种戴晒面具做祭祀嘅跳神信仰嚟嘅，系为咗驱走瘟疫同病鬼，祈求新一年咧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嘅。而诗咧寺庙用语咧系我作出嚟嘅，所以答案系 B 啊。 嗱，系咪啊？我都话佢窒计嗰下露出咗马脚， 我本身都想拣 B 嘅，我让你 嘅。阿萧师傅都答咗沉船啦，呢镬嘢。咁啊，总之正确答案就系 B 啦。 系啦， 你都讲都讲唔翻嗰答案出嚟啊嘛。 族除啊，以前有一个典故就系讲一啲譬如佢哋啲祭祀嘢，咁就驱逐嗰啲瘟疫啊，驱逐啲病鬼啊，哦、类似咁样啦，就祈求新一年身体健康咁样。 咁啊，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啦。 咁就除夕啦。 系啦，即系咧讲到呢个啊，即系因为我哋中国人啦，中国人咧又有阵时，我哋即系又会用呢个西方嘅历法，有阵时会用呢个中即系农历嘅历法咧。我觉得呢样嘢咧系相当复杂且容易混淆嘅。就正正咧，小弟咧，啱啱咧翻美國嗰陣咧，先至討論一啲問題。哦，嗱，我覺得上一代啲老人家好勁嘅，所以譬如我媽咁計嘅，因為咧，我媽突然之間咧就我哋喺我哋翻三藩市嘅期間，無端端就今日係啊劉包包舊歷生日。 哦， 其實我哋完全係唔知嘅。 係， 俾封利是你先。嗱，佢哋咧係能夠咧背翻曬啦。你知唔知自己舊歷幾時啊？ 我知啊。 德仔知唔知啊？ 我都知 道。你知唔知你個女、你個仔 啊？ 都知 道。唔係啊，我都係傳統人嚟㗎。我真係傳統人嚟㗎。我 邊方面先？ 唔係喺知識上好傳統嘅。 啊，新一年第一線啊！ 大家要啲嘢開年 得嘅。因為我記得咧，我通常問人幾多歲咧，我唔係問人邊年出世㗎， 屬咩啊？ 我問。佢属咩噶？然后我计我鼠牛虎兔龙蛇马羊， 我背唔到噶，背唔到。 跟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我背到啦呢个都。 僵尸虎豹犬龙马猪。唔系咁，我就会咁样去记，究竟佢系大概边一年出世，同埋佢系属咩，然后几多岁咁样咯。 所以你系读嗰啲咩宗教研究啊，嗰啲都 系。尤其是啲老人家，我大概记得七姨婆佢系属马骝嘅。哦，咁即系佢应该系六几年出世咁样咯，因为你大概估到佢边年出世嘅。 系啦，咁啊例子二，咁啊话说咧喺我即系有一日咧就其实琴日啫，咁我同屋企人就游车河啦，咁期间咧我妈又唔知点解无端端就讲咗话，出年咧闰六月，好啦，咁啊当时咧我阿大女阿馒头咧就喺度问啦。咩叫做闰六月，同埋点解要闰六月咁啊？ 你即刻答啊！ 闰唔到 有两个六月咯， 我知 系咁点解？因为佢要 头先问， 佢要夹翻个历法。 嗱，冇错啦，呢、這个 呢個咧，當然啦，你叫我即係上完 Google 再攞翻本科學書出嚟，就能夠講到啦。咁但係即刻喺一程車度啊，其實我係冇辦法揾到一個好簡單而又容易理解嘅理論咧，去噏俾一個小朋友聽噶嘛。 如果冇記錯啊，戴頭盔就係佢個曆法咧，因為佢用月即係用月 啊，用月 形規去做月嘅話咧，會有啲偏差嘅。 冇錯， 所以唔知隔幾多年咧就要潤一下。咁但係有時幾時佢係潤二月啊，幾時潤 就永遠都唔知。 呢、這個我就唔知。 幾時有雙春兼潤月咧？係 啊，呢個我就唔知啦。 相當之博大精深嘅， 好複雜。 係啊，但係我哋啲阿媽咧就好勁嘅，即係我頭先講啦，其實咧佢係。可以記曬，譬如佢啲仔女啊，或者佢啲兄弟姊妹嘅農曆生日兼新曆生日啦，就當然包括埋佢啲孫啦。但我其實可以永遠都記唔到嘅，就等於我哋每一年都問頭先阿德仔講，今年有冇年三晚啊？ 今年冇年三晚， 今年冇年三晚， 年 29 啫。而且連續五年都係咁樣，之後打後五年都係得年29啫。 哦，係咩？ 係啊， 係啊， 係啊。 我唔知啊呢、這 个，亦都但唔知咩原因嘅。 我记得我哋好似咧喺 N 年前，因为我同梁礼勤年年都问呢个问题嘅，就系、是、点样去分啊？即系边一年有年29，同埋边一年系冇年30呢一个问题啊？即系我哋都好似揾过一位，唔知揾阿武哥定系边一啲历法专家。我咪你其实你做多次得噶， 问施博士， 你做多次得噶啦，年年都答一次就得噶啦。即系等于点解今年做东唔系22号，系21号啊？ 哦，系、 嗯、哦，我其实食饭嗰晚先知嘅，吓今晚做冬咩？唔系22号咩？ 唔系21就22噶啦， 定系点解21同埋廿？ 唔系咁，佢啱啱施博士都话， 施博士系啦，咁就要睇太阳力啦， 冇错啦。咁啊，点解？因为实有即系实名嘅，即系你上去 Google 啊，上连登都有人，一定有人答嘅。只不过系你冇办法去用一个好简单， 系啊。 即系，譬如哦，逢四嗰年就要加一日，有2月29，咁、哦、我好明啊嘛。 点知又唔系噶？ 点知又唔系？我啲连续五年冇连三晚， 系咯， 一万头问我都唔识答噶嘛。 所以话说小弟以前喺二台服役嘅时候啊，系写呢个通识60秒嘅， 系、哦， 所以喺嗰阵时学到呢啲嘢咯。 系，你讲点解？ 但我已经唔记得晒。 系啊，所以我觉得啊，德国人 系 你嚟紧啊， 再嚟多次。 有冇啲啊？问下施博士有冇啲即系深入浅出，又能够一理通马国明嘅方法，可以咧即系马上解答到点解嚟紧冇连30晚，连仲要连续5年添？ 好， 交俾你啊！ 好，下次问一问佢。 系啊，好，喂，今晚差唔多啦，我 check 靓啦，可以瞓觉啦， 差唔多啦， 好啦，拜拜， 新年快乐， 拜拜。